我们要开始练习心理时间。平躺或端正坐着，闭上眼睛，把注意力从外界的环境放到身体上，试着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，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，做几次深呼吸，每做一次，你的身体就放松一次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从头开始往下放松，放松你的头皮，感觉到整个头皮酥酥麻麻的，松弛蔓延到你的脸，感觉到前额变得平滑，动一下你的眉头，让你的双眼柔软而放松，感觉到脸上的线条越来越放松，嘴角的四周也越来越放松了。放松你的舌头，松弛到了你的上颚、下颚里，感觉上下颚松垮下来，变得轻飘飘的。松弛来到脖子和肩膀汇合的地方，可以感觉到肩颈的部分完全的松软，甚至瘫了下来。由肩膀向外扩散到你的上臂，感觉到上臂的肌肉放松了，垮下来了。松弛向下延伸到你的前臂，达到手肘，来到你的手腕，再到你的手指。松弛来到胸膛，感觉到胸口越来越温暖，腹部越来越轻松，腰部也越来越柔软了。继续放松你的臀部、你的大腿、你的膝盖、你的小腿、你的脚踝、你的脚掌、你的脚趾，直到全部都放轻松了。从头到脚再放松一次。现在你的身体全然的松开了，你感觉越来越轻盈，身体仿佛陷入床里，瘫在椅子上了，感觉自己在这里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自在，非常的舒服。将专注力从物质世界转到心灵世界，进入内在的时间，持续让自己放松，让内在的意识引导你，假装在你里面有一个与物质世界 一样生动的心灵世界。慢慢关闭你最重要的外在感官，眼睛，集中注意力在一面黑幕上，直到形象或光出现在黑色荧幕上。想象肉体感官有一个刻度盘，你把它们一一关上，然后想象内在感官有另一套刻度盘，你把它们一一打开。我从十数到一，你就慢慢关闭你的外在感官，然后启动内在感官，进入心理时间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从三数到一， 就把注意力回到身体里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做几次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可以利用这个片刻，温柔而有力地暗示自己，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只接受建设性的暗示。心理时间是一个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之间的天然通道，无论是做梦或是清醒时，你都可以在心理时间的架构内休息，对你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有惊人的帮助。你会发现，一方面增加了活力，另一方面则降低了对睡眠的需求。也就是说，你只做了五分钟的心理时间练习，但却感觉获得了一个小时的休息。钟表时间是一种局限，一种限制，像一座监牢。当你学会利用心理时间，你会意识到，像这样的内在感官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而且是相当自然的。在练习的时候，如果日常琐事分散了你的注意力，可以假想一切自有安排，并且目送这些影像消失。当你继续练习下去，你会渐渐感觉到与我们所知的时间分开了，同时会让你有复苏、放松、平静的感觉。你会看到钟表时间和心理时间一样，如梦似幻，转瞬即逝。你会明白，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都是一种实相。你会发现，你在其他世界的整体自己，同时向内和向外窥视，了解所有的时间都是一个时间，所有的划分都是幻象。心理时间将使你能够遇见整体自己。